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51集，审问。沈泽川把一颗东珠丢进牢笼里，那珠子咕噜噜地磕在边沿，滚到几雷脚边。沈泽川端详着几雷逐渐变色的脸，笑起来。几雷双手颤抖，他盯着那东珠，艰难地说：“ 不，不可能！ 贤德帝死了，沈威也死了。” 几雷猛地踢开东珠， 如此狡猾，休想炸我！ 花思谦也咬舌自尽了。下一个是你还是潘如桂？我们抽签好不好？师叔，你先来。 他说罢，指尖转出两把薄刃，穿过空隙递向几雷。 有豁口的就杀潘如桂，没有豁口的就拿你这一身血肉喂狗。别怕，抽。 几雷看着那寒光薄刃，唇瓣翕动。 你在说什么鬼话？ 太后叮嘱我下手要快一点，我却给了你选择的机会。师叔，多活一日也有转机。 沈泽川盯着他。几雷连日受刑，神识恍惚，在这诡异的氛围里被沈泽川说的真假混淆。他死死地看着那两只宝刃，终于鬼使神差地抬起了手。当他抖动的手指碰到宝刃时，看见沈泽川缓缓扯动唇角。沈泽川可惜地笑：“ 哎呀，我忘了，今日带的全是新刃，有豁口的已经被处理掉了。” 几雷被戏耍的羞耻立刻涌上心头，他失控地扑过去，拽着栏杆歇斯底里地喊：“ 你要杀妖怪就动手，你想知道的我一句也不会说，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！” 沈泽川牢牢把控着气氛。 错了，不是我要杀你， 是你，是你。 是我吗？ 沈泽川把滚出来的东珠轻拨过来踩在脚下，冷眸看着他，又问了一遍：“ 是我吗？” 几雷抱头扒着蓬乱的头发，顺着栏杆滑跪下去，一遍一遍地重复：“ 是你，就是你，是你，就是你。” 沈泽川忽然说：“ 沈威杀了太子。” 几雷如坠冰窟，惶恐地仰头看他：“ 你 和沈威杀了太子？”“ 不是我。” 几雷揪着头发：“ 不是我杀了太子的，是沈威。 你们联手构陷太子谋反，文书是你伪造的。你们将太子逼入昭罪寺，他想要见光成帝，但是被你拔刀杀了他。”“ 不是我。” 几雷已经疯了。“ 不是我拔刀。” 他在这混乱的逼问里，“ 不是我拔刀。” 极力反驳：“ 是沈卫，是沈卫有执意杀了他。”“ 所以沈卫也死了，沈卫自焚了，被烧得面目全非。如今就剩你了。” 沈泽川绕了回去，重复着。几雷被这轮番暗示逼得满脑子都是个死字，他清楚地回想起了先太子受禄时的脸。那时他站在沈泽川的位置，居高临下，如看侏罗。如今他被巧妙地调换了位置，牢笼会让人产生自己类似走兽的错觉，他变成了沈泽川脚底下的蝼蚁，只能引颈受禄。几雷不想死，求生的欲望 从未这般强烈，可额头磕着栏杆。 我们都是听命行事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你要为沈巍报仇，我能帮你。沈巍杀了太子，收封建兴王，去了中国，他是逃走的。 几雷狼狈地哽咽起来，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恐惧感，仿佛自己真的变成了任人拿捏的牲畜，只能仰视着沈泽川。几雷无助地说， 我没有杀太子，我想救他的，可是爹突然就死了，爹死了他们要栽赃给我，我若带来罪名，大哥会杀了我，纪刚也会杀了我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求潘如贵，潘如贵要保我，我就必须伪造文书，我被逼到那个境地，我也要活。 纪无凡是怎么死的？ 沈泽川冷不丁地问。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爹是怎么死的，爹病了，因为纪刚也走了，他偏爱的儿子都走了。 纪雷说到这里又狰狞起来，他好恨， 为他送终的人是我，却说我根子烂了，把纪刚和左千秋当作亲生儿子，把心法都传给他们俩。可是我也心急，我什么也没做，怎么能这样对待我？身为杀了太子，也不能免，他害怕了。我们持久。与我说，他逐渐发觉有人盯着他，他在府里深夜时能听到屋顶上有人走动。我说不是我们锦衣卫干的，可这去都能避开锦衣卫的还有什么？我料想锦衣卫里也有叛徒，到处都是八大家的人，花家已经得势了，我们小心谨慎。沈巍失眠越发严重，他想跑，便花了重金贿赂潘如贵，想离开去都。当时李北崛起，太后手中出了八大营，再无兵马。为了提防萧家，沈巍被封为建兴王，去了启东与李北，李北与去都的必经大州中伯。太后要他做条看门狗，盯着李北，盯着启东。谁知道沈巍会通敌，他是在求死。他由于去都来往的文书，文书一旦落入李北铁骑手中，小鸡民就不会放过通缉去都的机会，所以沈巍必须自焚。你明白了吗？沈巍就是通敌，他不肯再受人牵制。华家当时有了庶子，依照太后的意思，如果庶子长成，中伯就不需要外人看管。沈巍在去都为花家做了那么多恶事，若是钟伯也不再需要他，他就是太后的废子啊！谁都没料到，他会狗急跳墙，放入边杀骑兵来屠城。这是报复啊！这是他在报复去都，报复太后，报复大周啊！我说完了，逼死沈巍的是太后，逼死太子的也是太后，还有广成帝、显德帝、华嗣谦，他们统统都是太后的妻子。你如今为太后办差。看看我，啊！你看看我，我没有告诉太后，你已经投靠了萧家。那夜你救了萧迟也是不是？啊！但是萧家不会帮你的，萧迟也在去都，萧家便动不得，他们自顾不暇，哪会在乎你呀？啊！ 纪雷握着栏杆求道，他想要证实自己有用，恐惧却越渐加重。崩塌的防线让他溃不成军，越是卑微越是害怕。沈泽川隔着栏杆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， 五年前端州沦陷，我师娘死了，这件事谁也不知道，你 你怎么那么清楚？ 季雷看着沈泽川的眼神，在一片死寂里慢慢淌下汗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